5:09啊！早晨啊，早晨！呢、這个钟数又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啦。呢一日咧系五月份嘅最后一天啦，5月31日，农历系5月初二。望望而家嘅温度，同寻日朝头早此时此刻一模一样啊！现时27度。今日温度最高，同昨日又系一样，32度。同你嘅约会由而家开始啊！由而家一路到清晨6:30。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让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地想我有梦中。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 春天有个约会，已经是进入了一个热天的时候咁滞噶啦吓。咁啊喺呢个端午节嘅前后咧，有时咧都系几危局吓。呢个星期五咧就端午节啦吓，咁仲有几天，大家又有享受星期五5、6日嘅假期咯。大部分人咧星期六日唔使翻工嘅话咧，又有一个 加埋嘅叫做长周末嘅假期，端午节咧可能都要游下水啦，泳池又开放晒啦。不过凡事嘅嘢都系要小心，特别喺泳池游水嘅时候，要有足够嘅一个安全嘅措施。你见到亦都有救生员，又或者系譬如小朋友太细嘅咧，父母就真系要步步跟住晒。唔好打安旨意，就算佢学识游水都系。如果是年纪少少嘅咧，你点都要跟住佢啊！5:14，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先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爱如潮水这个版本，女性的版本蔡淳佳，原唱的版本是张信哲。

千祈唔可以过火，煲嘢食都系啊，火气过咗或者蒸条鱼啊咁样，时间耐咗咧又唔好啦吓。咁啊，有啲嘢咧，如果系大家互相之间嗰个相处嘅时候咧，去到某一个位知道 OK 啦，唔可以再进一步，有啲什么嘅要求过咗火啦嘅话咧，成件事就不完美啦。刚才的是张信哲的过火，现在温度升了一度28度，湿度85%。这晨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一想、啊、因你今晚共我唱。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红颜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绝不可使我更欣赏。 歌曲的编排都非常之 grand 咁样吓，呢啲系属于喺舞台上嘅，呢啲系好煞食或者系临尾嘅歌曲。千千阙歌，陈慧娴。早晨，仲有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钟，而家温度系28度啊。 早晨，大家好，我是郑蓉。在朝头早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榨一个五青汁，咁因为饮完嘅时候咧，个人又会觉得好舒服，同埋又觉得好有营养啦。因为我早上都唔系话特别有胃口食一啲固体嘅食物做早餐，咁如果再有多少少嘅时间咧，我就会选择喺屋企嘅厅嗰度开晒啲窗，咁样好舒服做一啲简单嘅瑜伽动作。因为其实瑜伽动作都要好配合自己嘅呼吸啦，又可以松下自己嘅筋骨。做10分钟到，其实已经感觉到个人醒咗，同埋呼吸又畅顺又好精神，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咁喺呢一度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两名巴士乘客发生争执，调停的车长受伤。警方在昨晚7点几接报，指一名67岁男乘客和一名42岁女乘客在一架驶至大埔、运头角里的巴士上面争执。期间，男乘客手持一把长约15厘米的戒刀，伤及57岁男巴士车长。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涉案男乘客，他被送院检查，男车长无需送院治理。警方寻日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31至58岁，他们涉嫌与今个月27号在旺角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46岁男子死亡，警方经调查之后，在青山拘捕4人，入边嘅其中3个人，佢哋涉嫌谋杀，另外一名男子就涉嫌协助罪犯被捕，4个人正系被扣留调查。警方就本案早前已经拘捕嘅另外4男2女，其中3男1女，已被暂控合共1项谋杀罪。一名男子被暂控1项串谋意图伤人罪，一名女子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不排除稍后有更多人被捕。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在以实现由乱到治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他希望建立一个关爱共融、有发展、有希望、有活力的香港，既联结世界，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说，政府应该处理市民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将房屋问题作为主责，由提速、提效、提量几方面加以解决。他强调，对国家安全永远都要保持警惕，因为风险永远存在。虽然香港国安法基本上已经控制好最关键的一些风险，但是将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立法工作做好，依然是宪制责任。乌克兰东部的激烈战斗持续，卢甘斯克地区的乌方官员说，俄军已经进入当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顿涅茨克市，逼近市中心，并且几乎包围整座城市，又说当地遭受俄军猛烈轰炸，当局人员不得不放弃点算伤亡人数。另外，一名法国记者在乌克兰遇害，事发的时候他乘坐的官方疏散车辆被击中，他的颈部被榴弹刺伤。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事件展示战争的现实。同卢甘斯克同处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

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善于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射下半生。如可以一秒间扭转千分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借下半生。 彭玲的《让你跟我走》。早晨，星期二的清晨5:41，天气方面有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大概有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气都是持续炎热啊。部分的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噶。有时都系热到晕啊！如果真的头晕晕，是什么的身体的表现呢？要怎样做呢？今天要听听崔博士了，哈，会讲下怎样会头晕，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满了青春的花朵。 整个沙漠。 系庾澄庆嘅《热情的沙漠》音乐咧，真系对人系有一个影响嘅感觉噶吓，你会随之而起舞，你嘅情绪会俾只歌咧系带动啊。听啲悲伤嘅歌嘅时候，又会投入嗰种个情绪咯。但系当啲轻松有节奏嘅咧，又会跟住佢喐下喐下，就当做个热身嘅运动啊。《热情的沙漠》啊，早晨，今日系5月31日，咩日子呢？是啦，呢排记住嘅就係我哋去亲边度呢都有人提你，请你先扫呢个安心出行先吓。咁如果你冇打到针嘅呢，有好多地方你都真係去唔到。喺日常生活方面呢，你就係认真唔方便，你又要一个即係合体群体嘅生活嘅时候，一个社交，你冇打到針嘅話咧，你好多嘢都做唔到，所以你都真係要做曬呢個嘅打針嘅動作先。咁啊，疫苗通行證嘅第三階段咧，就係今日咧就展開啦。12歲或者以上嘅朋友咧，如果你接種第二劑嘅疫苗已經滿咗6個月咧，你就要打齊曬3針啦，先至可以進入食肆同埋一啲嘅指定處所嘅。因為因應新嘅規定啦，咁所以咧。近来咧都好多人咧就系、是、你见到系要预约啊排队啊就去打埋嗰一针。当然如果你未够期咧都还可以系即系接受嘅，但如果够期你都唔打咧就唔可以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大家都要睇睇呢个情况，为咗方便自己日后做嘢咧都要做啦，同埋都保护自己健康。直至到28日为止，晚上8点为止咧，已经有47842人打针。而接种第三针嘅咧，都占咗37000多人。你打咗未啊？ 耗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上海滩当年嘅有名嘅电视剧，幕前幕后唱歌嘅都红晒吓。喺80年代，周润发有呢个丁力嘅吕良伟啦，同埋赵雅芝呢个晴晴，加埋叶丽仪《上海滩》嘅主题歌曲《蜂窝不少嘅人》。早晨仲有8分钟到清晨6点，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 各位清晨爽利的听众大家好，早晨，我是周柏豪。我在朝头早一定会吃一个超级大的营养早餐，因为饿了整晚，我这些做健身的人是即刻会很快很肚饿的。那我自己呢有时都会自己整，有时会煎下蛋，又会整下啲乳酪啦。乳酪呢我好鍾意就咁一个 plain 嘅 yogurt 呢，再加蜜糖，然后加少少麦皮落去，再切隻香蕉呢，对于我嚟讲呢就係、是、一个超级丰富嘅早餐啦。祝大家清晨爽利，身体健康。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原来呢村校有啲嘅节庆活动都会挂嗰啲花牌㗎喎。举例譬如话家村校落成啦、毕业礼啦等等咁样。 佢係 CIBS 广播人，香港史后会理事黄敬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haru. Popular game in South Asia.Kabaddi，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清晨爽利，钱佩卿。 为何滞留在家中，呆看老土国语片，夜耳挂了上窗帘，快把 TV 关了电。You belong to disco scene, you are dancing queen, 愿你快快跳出街里面，情舞将里面任变辉白雪丝，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让这天像唱片，转出高温火焰，从探长射箭。 Yeah. 一啲轻松有节奏嘅歌曲，令你醒醒神、精精神神咁迎接呢一日啊！翻学同翻工， 分睡百年。心看吧，那个愿神老自应，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娇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界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飞，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自力国再中浅踏，个个负起使命。万里长城永不倒，你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飞，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自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谁知 提供任何特定武器，但可能会设定使用条件。美国传媒早前报道，乌克兰一直寻求西方国家提供用以对抗俄军的远程武器，当中包括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高机动性火箭系统。暂时未知拜登所讲的是哪一个武器系统。中共中央暂时未知拜登所讲的是哪一个武器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昨日在北京市和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孙春兰在北京市第35中学考场实地视察考生入场量度体温、识别身份、市场准备防疫物资和卫生应急、考场布置和备用考场的设置情况。他又在教育考试院以视像连线方式听取地方高考组织汇报准备工作，并且主持召开座谈会，对全国高考组织工作作出部署。孙春兰强调要责实做好考生和考务人员的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防疫人员和物资要配备充足，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考生和考务人员安全健康，并且分类做好涉疫考生的考试组织工作，严格执行全国统一防控政策，切实做到应考尽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港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

星期二的清晨早晨，现在时间6点11分，室外气温是28度，今天最高32度，炎炎的夏日，当然在室内凉下冷气，听收音机听的歌最好了，也要多些知道一些健康之道了。来了，今天我们会讲这个的题目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朝头早这个时间呢，在钱佩英身边的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浅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上一次呢就提及过头晕的三个实症，包括肝阳上扰、痰濁內阻同埋外邪上擾啊，咁今次又繼續講咩咧？ 講咗實症，跟住我哋講虛症，總共四個：肝陰虛、氣血兩虛、脾氣虛同埋神精虧虛。 咁啊，我哋逐個分析一下先嚇。肝陰虛係點咧嚇？ 嗱，呢個咧亦都可以叫做陰虛陽亢嘅症狀嚟嘅。咁佢同肝陽上擾，大家都有陽亢，即係啲陽氣升上去呢一種嘅現象。不过呢，我哋讲肝阴虚有个虚字，就是虚症嚟嘅。而肝阳上扰呢，上次提过嘅就是实症嚟嘅。嗱，肝阴虚令到肝阳上亢系点嚟嘅呢？就是平时体质啊，个肝真系有阴虚嘅表现。本来阴阳平衡嘅，但系阴虚即系阴少咗，阳冇多到，不过突咗一橛出嚟。 系 咁，所以呢个呢就系阴虚阳亢啦，阳系相对多咗咁解。 系。 咁你阴少咗嘛，你咪制唔到啲阳咯，因为阳多咗出嚟啊嘛。咁另外一种情况就係话啊，病咗好耐，特别一啲热性病啊，譬如发烧发好耐嗰种，就伤阴啦，又损伤咗个阴分。咁又系呢阴少咗，阳气冇特别多到啊，但係相对多咗，又系呢阴不制阳啦。 咁通常见嘅症状系点 㗎？会头晕眼花啦，就心烦，瞓得唔好嘅，同埋呢就好容易发嬲。一有熱呢就口乾口苦啦，同埋眼都會乾，有時呢五心煩熱啦，好似嗰啲更年期潮熱嗰啲咁嘅表現啦，亦都瞓覺會出汗，即係盜汗啦。 咁有咩方法醫治呢？ 我哋就要養陰潛陽，平肝止雲啦。 咁第二個呢就係氣血兩虛又點啦？ 呢個又可以話係心脾兩虛，兩個臟都虛咗。首先呢个病人可能是劳心过度啊，成日呢就諗住啲嘢啦，思虑过度啦，就会伤及心同埋脾，咁令到气血呢都会受损嘅。又或者呢有啲大病大失血嘅情况啦。 咁例如 呢好似崩漏啦，女性嗰啲月经啊嚟嘅时候呢嚟咗好耐止唔到，又或者呢大失血啦，产后亦都会失血啦，做手术咁又会伤气伤血啦。咁气血都亏虚，咁令到咧我哋嘅头目就少咗呢啲供养啊，少咗余养，就出现头晕眼花。因为唔够血，血不养心，你又会觉得心悸，瞓得唔好嘅，会觉得好攰啦，唔够气啦，冇气冇力啦，个面色咧就黄冚冚，黄得唔靓，或者咧冇光泽嘅。脾虚嘅人咧，亦都冇乜胃口啊，大便咧亦都散散烂烂 嘅。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又吓， 心脾两虚啊嘛，我哋就系要补益心脾啦。 系嗱，咁第三个虚症咧就系脾气虚啊，又点啦吓？ 嗱，刚刚讲完心脾两虚都有个脾虚，但系呢个咧独独系脾气虚。嗱，有一个唔同嘅地方就系呢一个症型咧就冇失血嘅，唔系因为失血引起，主要就系谂嘢过度啦。 即是想多了吓， 系啦，思虑过度，又或者饮食不节啊，譬如话中意食生冷嘢啊，或者中意食一啲咧肥腻香口嘢啊，我哋叫做高粱口味啊，咁啊损伤咗个脾胃，令到中气唔够啦。 咁通常个症状又点噶？ 有头晕啦，会耳鸣啦，当你劳累咗之后咧，更加咧就加重咗嘅，个人真系成日觉得攰，都唔想讲嘢啊，冇气冇力。喜欢呢成日摊喺度呢想睡觉，又冇咩胃口，大便散散烂烂嘅。 咁又有咩方法去医治啦？ 就係要健脾益气啦。 好啦，咁最后一个虚症呢就係神精亏虚又点啦？ 呢啲多数呢由于先天不足或者后天啦慢慢年老 年老都会咧肾虚，肾虚一般咧泛指啲荷尔蒙都失调啦。 嗯， 又或者咧防劳过度啊，太多嘅房事就耗损咗我哋嘅阴精、肾精。嗱，肾精亏虚，亦都唔能够咧向上供养、荣养我哋嘅脑髓，咁就见到咧头晕耳鸣噶啦。 嗯， 肾虚嘅人好容易咧就腰膝酸软啦，记性亦都减退啊。因为神主脑髓灵机记性在脑啊嘛，咁虚咗啲记性就差噶啦，会眼花，头发咧就好早咧就白咗噶啦，甚至脱落。 嗯， 咁男士咧遗精阳痿都会出现。 系，咁医治个方法又点啊？ 就要补肾填精啦。仲有一啲人咧，佢肾阳不足，就时时见到咧好怕冻，丝丝缩缩嘅。咁呢啲就要温补肾阳啦。 嗯，今次我哋讲头晕啦，又有冇啲有关？头晕嘅古仔咧，喺出博士 啊，真系谂古仔谂到我头晕头痛啊！不过又谂起有一种头晕咧，似乎同疾病系冇直接关系嘅， 系 就唔系话你有虚症实症，系同饮酒有关，就饮到头晕。 系 嗱，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就明白饮醉酒头晕咧，真系哇好难受嘅。 嗯，系几时嘅事啊？ 啊，都几十年前嘅啦。嗰阵时啱啱啊，后生仔啊，少年十五十六时啊， 乜唔系少年十五二十时咩？ 系啱十五十六岁嗰阵时发生噶嘛？ 系 嗰阵时咧就系有啲所谓少年怀特的烦恼啦。 嗯， 就系情窦初开，成日咧都发住啲豆芽梦啊。 咁啊，梗系啦，年轻啊嘛。喂，其实个故事系点样样噶吓？ 啊，记得咧嗰阵时仲系读紧中学嘅。 嗯， 咁有一年放暑假啦，咁啊屋企嚟咗一个不速之客。 咩人嚟噶？ 哦，一位靓女啊，美少女。 哦，我估到啲啦，不如再听埋你讲先啊。 其实咧就系我妹妹嘅朋友嚟嘅。 嗯， 个年纪同我差唔多。嗱，由于佢家庭背景好复杂，就同妹妹倾诉。 嗯， 我妹妹咧就同我妈妈咧就系讲咗佢嘅事，得到妈妈同意，就俾佢嚟我屋企咧暂时记住下啦。 哦， 咁佢就同我妹妹同房嘅，嚟住咗几个月。大家多接觸啦，漸漸咧就眉來眼去， 嗯， 漸生情愫啦。 係， 有試過咧約埋食完晚飯，走出去靜靜地咧，兩個人咧就傾下偈啦，問下前途啊，大家嘅喜好啊等等，去到咧差唔多係卿卿我我嗰個階段咯。 咦，都發展得幾快喎、啊，佢嚟住咗一段短時間啫嘛，係咪啊？ 咁就係弊啦，因為呢件事咧。看在我妈妈眼内啊，佢亦觉得以情况不妙，如果再发展落去咧，就会影响我嘅学业噶啦。 咦？难道阿 Auntie 就系挥慧剑斩情丝？ 正是啊！有一晚佢大发雷霆，仲咧要佢即刻执拾行李咧离开屋企。当时我在场噶噃， 系你有啲咩可以做咧？帮下口咧？ 好迷茫啊！边度出得声啊？啊，不知所措啊！就眼白白睇住咧，佢喺度收拾行李，大家都冇告别， 嗯， 亦都冇任何嘅表白或者咧互诉离情嘅。 哇，可以想象嗰阵时个心情系好难过吓、啊，你又唔做得乜，佢又唔做得乜，嗬， 直情碎咗啊！ 嗯，咁跟住点咧？仲有冇下文咧？ 嗱，佢走咗啦，件事终于过去啦。啊，虽然咧亦都收拾翻心情，继续去读书， 嗯。 但系个心入边咧，始终唔能够忘记呢一段嘅豆芽恋啊！好嗱，冇几耐，咁啊有一个宴会，咁我同家人一齐都出席嘅。 系 喺宴会上边，我见到人饮酒，我就未试过饮酒嘅。 吓、 咦，谂下借酒可以消愁， 嗯， 不如试下咧。 系 咁，于是咧就攞咗支酒，点知咧都饮唔够半杯啊！ 嗯， 就已经咧。个人就醉咗啦。 咦，咁你记唔记得当时即系醉嘅时候咧，仲有冇啲咩知觉噶？ 初期咧，仲有啲知觉噶，咁但系意识好模糊，成身都发滚嘅，又想呕啊，成日反胃，个人就晕陀陀、轻飘飘咁。好啦，想行一步，你踏落去嘅地下嘅时候咧，竟然咧系好似冇个地板咁噶噃。 嗯， 冇几耐就不省人事咯。 哦，即系所谓嘅断片啦吓。 系啊，都唔记得发生咩事啦。 嗯。 嗱，咁眨下眼就过咗几十年啦。我妈妈同个妹妹亦都相继离开世界。 哦，即系当日妹妹带个女仔翻嚟，嗰个妹妹 系啦，就系佢啦。 系、 不过呢、這个豆芽恋呢件故事咧，仍然咧时不时喺我脑海嗰度浮现出来嘅。不过伊人芳中渺渺。 同佢到而家仍然系缘悭一面，冇机会再接触啦。 哇，崔博士系一个情深意重嘅人啊，即系都难忘初恋的情人。呢、这个系啊，即系你初恋嘅时候嗰个感觉咧，系永远都喺你心底里边嗬。 因为觉得自己系情圣添啊。嗱，每次谂起呢件事，朦朦胧胧咧，就想翻起第一次借酒消愁嗰种狼狈相。 嗯。 不过咧，就梗系冇郑少秋唱嗰首《饮胜》嗰种豪气啦。 哦，咁啊，嗱，一阵诶带出我哋可以听下郑少秋嘅《饮胜》啦吓，佢就豪气啲。你呢就是比较伤感啲吓，崔博士。我想问一下啦，你呢一个初恋故事呢，你老婆知唔知噶？ 其实知噶，啊，几年之后呢，佢发觉我有啲手信留低喺度，咁啊大兴问罪之师， 嗯， 最后呢都唯有呢忍痛呢将嗰啲呢抛弃晒啦。 啊，咁亦都证明崔博士呢就是都系火狼鼠一条心嘅。当时对那个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是一条心，现在对老婆都是，其实都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还有呢，听你刚才说芳中渺渺至今缘悭一面呢，都很荡气回肠的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好像小明星唱歌 的、啊、不过有时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你难忘摆在心底呢，久不久拿出来去想一下呢，其实都是真的浪漫的一种的。 其实人总有自己的秘密，不过现在一讲了出来已经不是秘密了、 啊、你不介意的时候呢，即是已经很淡然了，没 错了、 嗯、好，多谢你慷慨地讲出你的豆芽梦的故事先，崔博士。我哋翻翻嚟呢度啦，有啲咩汤水啱今日想讲嘅头晕啦吓？ 介绍一条益气健脾汤，系两人量嘅，因为咧我哋睇到有心脾两虚啦，有脾气虚，同个脾都好有关系。个材料系党参15克，南芪即系五指毛桃60克，陈皮5克或者搣一角就得噶啦，炒扁豆15克，淮山15克，莲子15克，生薏米30克，大枣5粒。瘦肉200克， 哦，都几多喎，要再讲一次先。 系啦，嗱，党参、炒扁豆、淮山、莲子都系15克，南芪60克，生薏米30克，陈皮5克，大枣5粒，瘦肉200克。 嗯，嗱，呢个系两个人嘅份量吓。 系啦。 好啦，咁点整咧？ 嗱，洗净啲材料啦，瘦肉飞下水，将佢斩开咗，用10碗嘅清水。用猛火煲滚先，再收慢个火煲佢大约个零两个钟，咁剩翻2-3碗水度啦，调味就饮得噶啦。咁成个汤水夹埋都系咧益气健脾、益肺补肾，有助舒缓因为心脾两虚或者脾气虚引发嗰啲头晕噶啦。 嗯，咁大家如果真有呢个情况咧，就可以试下一个礼拜饮佢1至2次咯，可系咪？ 冇错啦。 好啦，咁小贴士有啲咩醒我哋啦吓？ 嗱，头先讲个饮醉酒嘅故事啦，咁所以提出一条解酒醒神茶，一个人量嘅。 嗯， 个材料有葛花同埋咧紫巨子，系一只中药嚟嘅，揼碎佢啦，各10克，花旗参5克。再讲一次啦，葛花同埋紫巨子各10克，紫巨子揼碎佢，花旗参5克。 嗯，咁点样整咧？ 嗱，啲材料洗洗佢，用1碗满嘅水煲佢15分钟。 嗯， 摊到。冻咗之后咧嚟饮服嘅， 系咁个功效系点啊？ 葛花咧就解酒醒神，紫巨子就解酒止呕、止渴除烦，花旗参益气养阴、清火生津。咁呢个咁嘅解酒茶就可以解酒止呕、清火生津啦。 好啦，最后嚟到呢个咧就呢排都成日有嘅防疫小贴士，今次会继续讲咩咧？ 嗱，我哋上一次咧已经开咗少少头，就讲呢个新冠肺炎。引起的长新冠的症状、 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长新冠的症状通常就在染疫之后3个月内出现的，持续至少2个月，而且是没办法由其他的诊断可以解释到的。 那最常见的症状是怎样的 呢？最常见的就是疲劳，有所谓疲劳综合症、 嗯、 香港理工大学由2020年10月开始就跟进了118个新冠患者，在确诊后的6个月和12个月发现呢，超过40%仍然受这个长新冠引发的疲劳综合症影响的。 嗯，那个症状是怎 样的？主要呢就很容易累，他的下肢肌肉是无力的，还有肺活量下降，即是不够气，呼吸就不畅顺、 而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个比例是怎样？ 大约是5:3。根据世卫的临床定义，有理由相信这个长新冠引发的疲劳综合症有可能发展做慢性疲劳综合症。 慢性疲劳综合症即是什 么来的？英文叫做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就是说以长期疲劳，通常这个疲劳不少过6个月的是特征。而疲劳是不能够透过休息改善的，你就算睡翻觉都是累的。有时你甚至要一动，或者你有些想下嘢，精神活动都好，它又会加重的，成因是不明的。 咁医学嘅解释系点咧？ 提出咗好多种嘅解释，有啲就话系慢性病毒感染啦，或者感染后嘅免疫反应同埋炎症啦，或者咧系多种化学或者精神敏感因素等等嘅病因。不过都唔能够完全咧确定嘅。有好多人表示曾经患过感冒，就感觉好似都未曾好得晒，成日好似困住。又有啲病人觉得咧，平时成日都会感冒，好容易感冒。之后就出现呢啲所谓慢性疲劳综合症啦，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咗新冠肺炎，亦都会引发呢一种咁嘅症候嘅。 有啲人咧就系声沙，即系自从患咗之后咧，就一路都唔好得翻，系咪都系其中一种嚟咯？ 可以系噶，因为我哋讲紧呢个疲劳综合症或者慢性疲劳综合症咧，入边咧有10几20个唔同嘅症状。包括周身骨痛、喉咙沙等等都会是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有什么可以做呢？ 要调理啦，往后我们会提出一些中医药的调理方法，不过时间问题，我们按下不表。 总之大家继续收听着就可以了。下个礼拜会讲什么？ 讲头部的另一种症状叫头昏。 哦，即是头昏脑胀的头昏。 正是。 详情是怎样呢？大家记住下个星期二又继续收听了。咁唔该晒崔博士。我哋饮杯啦。 饮胜。 饮胜。 正。 饮胜感自省，倒晒落肚先自省。饮胜先算醒，杯莫停。胜饮胜一次清，今晚尽兴杯要清。饮胜一遇清，今次尽情。胜人人确系高兴，大众叫弟呼兴，饮到连埋情，你点可以胜？胜饮到连埋情，好一杯会成。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透露，欧盟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禁止超过1/3俄罗斯石油进口。米歇尔话，有关决定大幅削减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米歇尔又说，欧盟各国领导人亦都同意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